起浮萍千万里，岸边垂柳夜夜雨心里，偏偏无意看风雨，躲都来不及，楼上的风景在看你，醉眼看悄悄流水不及，但愿听雨偏偏不沾衣，看惯人来人又去，花谢花又聚，南风何曾吹过小桥西，的清风醉，别说破风化雪月吹过一场回，爱夜色绕轮回，暮色照空归，谁跟随，莫问我水中明月几时照人归，别说破梦中是非镜中影长随，几番追，累不累？